你笑掠穿身边，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的剑，射到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笑泪转身定，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笑泪转身定，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有咗你哋三个帮手咧，我信心都强啲啊！不过千祈唔好放松啊，因为真正嘅决斗而家仲未正式开始噶。 吓，系 Sailor V 漫画啊！ 哎呀，咪搞啊！我自己都仲未睇噶。 咁孤寒。 阿丽呢本百科字典都唔错喎，所以咧我诶， 喂，俾我睇啊！借俾我睇啊！ 唔争啦！ 我咁孤寒啊！ 哎呀，以为有你哋几个帮手啊，点知变咗过去，你哋尊重下自己啦，好唔好啊？ 我对唔住啊。 你想我哋点样做啊？我哋做咩先啱啊？ 计我话呢，你哋应该同心協力，帮我搵返我哋个公主啊。 点搵啊？公主梗系会有标志嘅型㗎啦。 係咩？ 哎呀，唔係啊。 乜冇记型㗎？是真失败啊，人海茫茫咁点去找喎、啊。 是咁，我哋要喺卢娜找到有关公主嘅消息之前去做另外一样嘢先啊。 做乜嘢啊？ 维护和平，唔好俾敌人伤害到人类啊。 正气諗然啊。 你哋睇下。 哇，系梦幻乐园啊。 哎呀，梦幻乐园啊。 嗯，系新起嗰个游乐场嚟㗎。 报章报道话喺嗰度发生咗啲怪事啊。 发生怪事啊。 嗯。 竟然间出现咗三个同我哋作对嘅美少女战士。直达。 是。 能够帮你挽回声誉嘅机会剩得唔係好多㗎啫。 女王啊，我已经进行緊一个吸出能量嘅计划㗎。哦。至于嗰三个战士，我一定会想办法消灭佢哋。 讲过嘅嘢你要记得啊，记住啊，有好多人等紧坐你呢个位噶。 系。但系咁，因为嚟呢度玩而失踪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人㗎喇喎。 每日入去梦幻乐园同埋离开嘅人数都係相同嘅。咁即係话啲人呢唔係喺梦幻乐园里面失踪嘅。 好 啦，唔好阻住我哋做生意啊，唔該你哋走啊。 唔係点得 㗎，你竟然喐手。 人类真係蠢。 即是人数一致，咁即是话啲人喺返到个途中失踪啦。 嗯。不过失踪嘅人都系嚟过呢度㗎，呢点还是有可疑啊。 咁又系嘅。 啊，唔见咗阿兔嘅，去咗边呢？ 你放下佢唔系走咗去玩咩？ 点会呢？ 你自己想下你这样做啱不啱呢？ Sorry 啊，我知错了。嗯，好心理啦，你本身都是战士来的。 哎呀，哎 做嘢几时唔正经啊？ 午安。 哎呀，识讲嘢噶， 唔使惊，只狮子系由机器遥控喐动噶。 吓、啊，你系梦幻公主啊？哇，我见到你真系开心啊！ 呢一只只系机器啊？ 系啊，遥控喺我呢一度噶。啊？哇，犀利啊， 佢真係有啲古怪啊。 喂啊，嗨，熊仔你好嘛？阿兔啊，翻落地啊，你做乜嘢喎？ 嗰个梦幻公主啊，散发出一股妖气㗎。 吓、啊，点会啊？ 你迟钝啊，所以感觉唔到啦。 阿丽，你用啲咁嘅语气同前辈讲嘢嘅咩？ 一个钟头之后，唐广屋就有表演节目，去睇下啦。 系 喺唐广屋啊。 嗰间就系唐广屋啊，一定要去睇下先至得啦。 嚟啦，美少女战士，你哋体内嘅能量我要一滴不留咁吸干佢，入得嚟呢度玩，冇一个人可以出得翻去。 表面睇嚟冇咩唔妥啊！ 既然系咁，我哋分头去调查啦。嗱，我同阿美、阿兔啊，你拍阿礼啦。 啊！你可以唔拍我噶，激气哟、啊！好啦，等阵见啦。我就喺呢边啊，你唔好指伤晒啊！ 你怀疑梦幻公主有古怪啊？我嘅直觉咧好准确嘅，睇佢个样咁纯，都唔似系坏人嚟啊！ 点去睇外表嘅呢？你睇下啲动物几可爱啊！你个名字有个兔字噶喎，你咩意思啊？哎呀，弊啦，唔好啊！我其实想嗰只动物做啊。 点解啊？只熊子系机械嚟嘅，就好安全噶。 放翻落地啊！ 我知啦、嗯。好啦，一阵子骑过下。 哦、好啦，而家可以骑啦。 阿兔啊， 冇坏噶。 哎呀，你专人搞破坏嘅喎！唔 啱，你呢一份人咧疑心太过重啦，仲坏人。 两个想扯开我仔两边啊！ 妈咪啊！阿兔啊，你唔好当玩好唔好啊？ 用呢个方式嚟监察咧，就最好不过噶啦。 哎呀！对唔住，信号突然停止，请各位喺度稍等等啦。惊死啊！ 喂！ 又是你啊， 等阵先啊，你搵个石咁硬嘅头嚟撞人，仲咁大声，你个面包头啊。 喂，个头真係有两个面包㗎喎，摇得好好啊。 仲硬个石头添啊。 真係好似啊。哎呀，你哋咁合拍，不如创伤亡啊。又唔去照下镜喎，成廿几岁人仲冷天真咁向人坐玩具火车。其实你心里面呢係好寂寞嘅。真的好笑啊，我唔该你唔好再扮细个啊。 其实我有苦衷先至咁样做㗎咋、 啊。 你呢份人真係好心作雷劈㗎。 喂喂，熊猫啊，你 好鍾意就停，鍾意就喐啊，好唔好啊？ 而家开始喺糖果屋度有表演节目。而家开始。 喂，熊猫，快啲停低啊！ 唔得啊，我唔可以话停即刻停噶。 哎呀，一啲人情味都冇噶。 喂，阿兔啊，头先嗰个人啊，你话知唔知礼服蒙面阿不啦？ 梗系唔似啦，我话佢啊，一啲都唔似啊，露啦。哎呀，阿美呢？ 里边啊， 乜佢咁样都有噶，连我都唔等。 我觉得有妖气啊。 哇，呢啲糖果系真噶、哦， 好犀利样啊！ 呢啲糖果好似宝石咁啊，好靓啊！ 呢一度可能有思索都唔定。 各位，欢迎嚟临糖果屋。希望各位有愉快的时光。 嗨、 好像发梦咁咯， 现实真系咁就真系好咯。 咁嘅，点解呢一度好似充满咗妖气咁嘅？ 喺你哋沉梦嘅时候，能量将会全部俾我吸晒。 我明啦，嗰、那个苹果有古怪。原来啲游客就喺呢度失踪啦！ 做乜嘢啊？ 里面好似事发生咁啊！ 吓、阿弊啦，阿美啊， 唔得噶，锁住咗啊！点算啊，阿美？ 你收声好唔好啊？ 咪你一啲都唔担心阿美嘅咩？ 我有咁样讲过咩吓、 我而家先至知道你份人系咁冷酷无情噶，你唔好乱讲啦，好唔好啊？ 你哋两个快啲变身啦！ 火星力量变身！ 我知道啦，月亮加力量变身。 嚟啦，美少女战士，今日就是你哋嘅死期啊！ 欢迎光临糖果屋，我等咗你哋好耐噶啦。 小心啊，系幻觉嚟噶， 送俾你嘅。 吓、多谢啊！唔好掂啊！Sorry 啊，我累咗你啊！ 大件事啦，当啲劇毒扩散之后，你会变成石头嘅咧，睇下。 吓、啊，唔好喐佢就大惊小怪啦，好唔好啊？ 啊！ 喂，唔好再喊啦，好唔好啊？妖魔啊，露出你嘅真面目啦！ 咁样好啦，请你哋稍微等一等啦。 我是妖魔梦妮，请多多指教。 啊，你客气啦， 阿涛啊， 系、啊，岂、啊、有此理啊！你竟然利用纯真少女嘅一颗清纯爱心，太可恶啦！ 你系纯真少女咩吓？ 好失礼你咩？点都好啦，我要替月行道，几恶情奸 啊！好惊啊！等你哋再发一次梦啦。啊啊 小心啲啊！佢又想用幻术啦！ 你今次放心啦，我唔会好似上次咁样上当嘅， 睇过就知啊！有马蹄声喎， 喺呢边嚟紧啊！唔好大意啊！系礼服蒙面盒啊，好有型啊！ 礼服蒙面盒。 常之啱啊！我会利用梦境吸咗佢哋大量能量嘅。 啊！ 要发梦嘅，留翻夜晚瞓觉先发啦。再见啦。 礼服蒙面盒啦， 咩嚟噶？ 唔通礼服蒙面盒佢真系嚟过？ 我令你哋再一次进入梦境啦！ 你哋快啲走啦！ 我系唔应该自己一个人嚟嘅。阿美，你点样啊？你哋嚟救我啊！ 我都想咁啊！ 嗰个苹果是用嚟吸你哋嘅能量噶， 你话咩话？ 你哋要一条心啊！ 嗯，水星力量变身， 哦， 攻击嗰个苹果， 嗯。 这个仇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报的。 你记名啦，你哋要同心协力才会得到最后胜利的，你点一定要记住啊。 是 喂，点解你嗰杯雪糕会大杯过我的？ 喂，你讲咩啊？唔系你自己揀嘅咩？ 快啲同我换啊。 同我换啊。 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的剑，射到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千血剑。你快跪下，我风骚落雷电。你笑里转身的已变成战士，而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你笑里转身的已变成战士，而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 咁夠膽同我作對？ 堂堂一個妖魔的統領，竟然對一個細路女束手無策。 迪斯， 原來積達統領仲記得我的名字，真的好榮幸。 你是直接隸屬貝爾女王的，你來這裡做什麼啊？ 你始終都沒有變到，往我一直對你都咁傾慕，而你对我竟然咁冷淡啊！ 我大把嘢做，唔得闲同你倾偈啊！唔该，你即刻离开呢度。 唔好咁啦，话俾你知，我已经谂到一个可以收集到最优等嘅能量嘅方法，想想知啊！ 吓，你话咩话？ 点啊？系咪引起咗你嘅兴趣咧？呢一个计划叫做浪漫豪华客轮陷阱。 在月色灿烂的海上，你可以和爱侣享受二人世界，在客轮上可以感受到浪漫的情调。筹备多时的浪漫号豪华客轮，明天傍晚就会正式启航。 哇，真的好咯。唉，我真的希望可以坐在这一艘客轮啊。 不过一个月之前要预订满晒座啦。 讲紧浪漫号客轮啊，哇，认真犀利啊。一艘可以载到660名乘客的客轮，能够同阿兔一起咁就好啦。 哎呀，同你一起千祈唔好遇我啊。知某。 阿兔啊，原来你真的好想坐呢艘客轮㗎。是呀，是咁你早啲讲㗎嘛。 好嘢呀，你系咪有飞呀？ 是呀，不过张招待券我送咗俾一个邻居啦。 哎呀，你真系抢得交关啊，咁嘥嘢都有嘅。 不过啊，我只不过系一个初中生嚟咋嘛，唔啱我㗎。 咁嘅人都有嘅，真系俾佢激死呀。 啊，讲起嚟啊，商店街嗰行大抽奖啊，头奖就系浪漫号船飞啊！ 吓，今次实得嘅，又唔中啊！ 系啊，我因为奖咧就系纸巾啦， 惊死人啊！阿涛，阿丽，话俾你知啊，我因为想攞到呢一份头奖咧，所以试咗十几次咁多噶啦。 商人船飞啊，你想得到啲咁嘅嘢咩？ 乜原来你冇兴趣咩？ 梗係冇啦，你都知道有大把嘢等住我哋去做㗎啦嘛，好心你自重下啦。唔該晒你呀。 係臭啦吓。 唔該。 佢啲戏仲犀利过悟空呀。 我，哎呀，真系恭喜晒你啊！你就系头奖嘅得主嚟啦，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阿丽，你讲一套做一套嘅，咁点得噶？嚟啊！你又话过自己完全冇兴趣嘅， 系又点啫？我做咩送咗飞俾你？ 咁啊，我哋一齐去啊，两个人去会好玩好多嘅。 咦，梗系同男朋友去噶嘛？ 乜你有男朋友咩？ 咁啰嗦噶？ 系咪咧？我都话你冇嘅咧。 你估我学你咩？你两个随时揾到啦。 你哋两个唔好嘈喧巴闭啦，好唔好啊？ 啊，做乜嘢啊？ 啊，又系靓牌菜咯。 嗯、啊。阿美啊，阿丽佢吓我啊，快啲帮我啊！ 阿美啊， 哎、 阿丽你跟我嚟啊！ 吓、啊，做乜嘢啊？ 你过嚟先啦、啊，嚟啊！ 阿丽，我知道你根本冇男朋友嘅。喂，我哋仲未讲完噶、啊， 已经讲完晒啦。 吓、啊，你话同你一齐上船啊？ 系啊， 嗱，咁阿兔呢？我知道佢都好想去㗎喎、啊。 咪搞啦，佢份人根本都唔知咩叫浪漫嘅。 不过 见多啲课外嘅嘢，视野都广阔啲嘅。你呀一齐去啦，我希望到时呢可以遇到一个好似你服蒙面侠咁嘅白马王子就好啦。 冇估错啊，睇死佢未有男朋友㗎啦。 你呀同我一齐去啦，应承我啦，你呀。 嗯，好啊。以为咁样就可以激到我㗎喇咩？冇咁容易嘅，我唔会咁易死心嘅。 啊，做正经嘢嗰陣啊，又唔见佢咁积极喎。 好啦，开始行动。 阿兔啊，我哋点样上船啊？ 你唔系啊嘛？我哋有咗呢样法宝，仲使咩惊？ 哎呀，你唔好乱嚟啊！嗰支系用喺正义方面嘅变身笔嚟噶。 做人要识得变通至得嘅。 冇错，我要做一个记者。 好啦，入去里边先啦，快啲啦， 可唔可以？ 即达船长啊，啲人已经陆续上船啦。全部都是肥羊 你的确是好好嘢啊！运用少少魔力，竟然令一只烂船摇身变成为一只豪华客轮啊！ 只有识得运用魔力，咁嘅嘢就湿湿碎啦！ 死到临头竟然仲唔知，人类真系太愚蠢啦！ 报告船长，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啦！ 好啦，咁开船啦！ 系。 我一直都有留意住噶，咁多对系得我哋两个系同性噶啫。 讲得啱啊！我都知道今次嘅旅程系专为情侣而设嘅，不过冇谂过情况系咁极端咁嘛。 唔羡慕得咁多噶啦。 呢度系边嚟噶？ 系机房嚟噶。 你傻得咩？机房边有可能会静到咁交关、啊？ 或者只船停咗呢？ 吓、啊，真系奇怪啦！只船全速航行紧噶、啊。 唔好咁惊青啦，呢只船可能装咗新型嘅机器噶。系唔好讲呢一笔住咯。阿美同阿丽去咗边度啦？ 你做咩？你是采访员嚟啊！你知唔知道唔可以立乱入嚟噶？ 哇，好英俊啊！点解有股咁强烈嘅妖气嘅？ 呢度好危险嘅。 Sorry 啊，我同朋友走失咗，所以搵翻考到嚟呢一度咋。 原来系咁啊！ 咁样真係几麻烦啊。 不如你帮我一起找吧。 吓、啊啊、好。这个女仔有啲古怪。 好嘢啊，竟然喺度识到个咁英俊嘅男仔喎、啊。啊，我諗到个好好嘅构思啊。 吓点啊， 嗱呢度咁多情侣啊，里面梗有啲意见不合爱紧交㗎。係 啊，咁又点啊， 我哋呢可以趁呢个机会识到个白马王子都未定㗎。 哎呀，总之系咁，我喺屋企温书好过啦。 本来呢我好想带你去多啲地方嚟参观下嘅。不过你都知道呢，妨碍到人哋嘅二人世界，咁就唔多好啦，系咪？ 呢一层我明白嘅。老实讲啊，就系、是、咁我已经心满意足㗎啦。 点解我感觉咁奇特嘅？我真系傻，对住个細路女都要咁样戒备。 点解佢咁样望住我嘅？ 船长，时候都已经差唔多啦。 哦，得啦，对唔住啊，我有嘢要去做啊。 咁冇办法啦，喺度左头左势都有嘅。 阿兔啊，有古怪啊，呢隻船咧充满晒妖气嘅。 吓、 啊？ 系时候啦。 是未知爱情的能量就来到顶点了。到时候我会一口气将600多个乘客的能量吸收晒。 嗯。 点啊，我的计划够完美吗？ 成功的话我会奖赏你。 成功的机会率已经达到 99% 了。如果成功的话，我希望你接受我的爱，对我好一点。 我考虑下。 佢哋喺度倾乜嘢啦？ 佢哋一定系妖魔嚟噶， 咁靓仔点会？ 系啊，俾你激死啦！ 哎呀，佢哋唔见咗啊！ 要尽快揾翻佢哋先得噶啦。 阿丽啊，你食嘢嘅时候斯文啲，唔好咁大声啦。有咩所谓喎，冇兔伯呢我自己补返數啦，我啲嘢又咁好食添。 各位乘客，请你哋到大礼堂集合啦。因为即将有一项好精彩嘅表演节目。 喂，阿美呀，去睇下啦。 好啊，仲好过来呢度啊。 去大礼堂集合， 佢哋实喺嗰度㗎啦。 有咩节目啊？我想知道。 各位，欢迎莅临。跟住你哋就会睇到最神秘嘅魔术表演噶啦。 表演啊！ 睇嚟气氛好神秘咁样噃。 阿丽啊，系妖魔，一定系啊！我都唔知道大礼堂喺边度啊！ 你哋就一边发梦一边落地狱啦！ 是积蛋啊。 你两个。 哼，你太大意了迪斯。你吸的是来自恋爱的能量。他两个根本没有恋爱到，当然完全不受你的影响啊。 你两个为什么不跟男朋友一起来？ 关你什么事啊？我们不喜欢就不带他来了。 阻住晒，喐手对付他两个。 有排打，而家变身嘅话会暴露身份嘅，点算好啊？ 喺度垂死挣扎， 即刻同意。虽然比起预计稍微偏差咗啲，不过仍然收集咗大量嘅能量，相信贝尔女王一定会好高兴。 讲得冇错。 阿兔啊，喺呢边啊， 我知道啦。月灵机力量变身， 抵得佢懒命咁， 竟然以热恋中嘅情侣做目标，夺取佢哋嘅能量。可怜嗰两个女仔，连一个男朋友都冇嘅，实在太残忍啦！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终于都现身啦咩？等我教训下你啦！ 耶、yeah! ！哈！ 啊！你要小心啲啊！呢只妖魔咧。是可以隨時控制海水的。哈！啊！ 幾好嘢喎，迪斯！ 火焰飛殺！ 快啲去啦 ，Silamas！ 好啦，今次嘅仇我一定要百倍都還翻俾你哋啊！ 哈！ 我似乎是低估了你们，比起初时你们的确进步了很多、啊、 投降啦，迪达，你的所作所为太卑鄙了，小心一点、啊、不要大意、啊、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啊 啊啊、他去了哪里、啊、他走了，为 什么这样的、 啊、贝尔女王， 迪达，你真是大胆啊！竟然任意差遣我最得力的部下，仲令他冇命添。 啊，你唔好误会啊！今次的计划是迪斯佢策划的， 我会详细调查一下。如果查到是你的错，我不会放过你的。 唉，可恶啊！四两木，你恩主你。 还可以浪漫一番，我不会就这样气馁的，下次再有这些机会我就会和爱人一起来的。 我不会输给你的， 你有男朋友先说的。 什么话？ 他们真是死性不改的， 我真的要快去找书了。 哎呀， 你笑了转身。 边，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冒我的剑，斜渡恶魔星际飞闪。你你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你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笑里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笑里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即达，虽然你在人类身上已经采集到大量能量，不过你亦都三番四次受到挫折了。而家地球上先后出现了三个穿着水手装的美少女战士，你竟然束手无策，由得他们存在？ 不过啊，贝尔女王，我 不想再听解释啊。你要尽快将妨碍我哋嘅人消灭，如果唔系，会接受长年嘅刑罚。 我出我条眼，好可怕！ 即达，你应该知道，如果边个接受咗长年嘅魔法，就一生一世都会喺黑暗嘅深渊里边嘅。 天鹅座、射手座、天秤座、玄机哥哥座、喺服务面合座， 哎呀唔得，我实在太花心啦，中意咗两个人真系罪孽深重啊！ 哎呀，只系一厢情愿啫，阿兔话你嘅恋爱咧就好似焦炉咁，好快会消失噶啦。 唉，怀春少女真系烦啊！不过如果喺个蒙面侠即系玄机哥嘅话， 月夜兔，我爱你啊！ 太好啦！ 哦。 我个名叫做即达，听住四粒门、四粒 memory、四粒 mask。听晚凌晨一点钟，你哋准时去到羽田机场。如果唔出现嘅话， 太过分啦！ 头先见到嘅只系幻象。总之你唔嚟嘅话咧，整个都叫做变成火海。 嗰个积蛋咧唔系人性噶，佢份人啊真系会讲得出做得到噶。而家点算好啊？ 系咯，面对挑战系唔可以逃避噶，太冲动嘅话好易跌落陷阱噶。 就算系咁啊，都要去噶啦。阿兔啊，你点睇法啊？ 梗系作战到底啦。你要考虑清楚先好啊，阿兔。 我嘅意见系，我好惊，我唔想去啊。 关于寻晚出现喺夜空嘅神秘影像，警方怀疑系同黑社会有关嘅。警方而家咧已经成立咗一个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警方为咗提防到时会有人乘机捣乱，听晚警方会加派人手。驻守机场的通道的。 哇！我都想去睇下，一齐去啦。 不过咁啊，烦啦，太多人去嘅咧，我担心会祸及无辜噶。 冇错啦，所以我嘅意见咧就系最好唔好去啊，阿兔啊， 讲笑咋？ 喂，阿兔啊，你嘅睇法系点啊？ 我话梗系有人恶作剧啦。 你讲错啦，佢一定系一个外星人嚟嘅。外星人因为睇唔过地球人咁腐败，所以先至发出警告嘅。 好心理啦，可嘢，你睇科幻小说睇得太过多啦。 总之好有趣味性啦。啊，我哋今晚不如组团去机场嗰度睇下咯，好唔好啊？ 千祈唔好啊！ 冇错啦，身为学生，夜晚系应该留喺屋企度，绝对唔可以出街嘅，知唔知道啊？吓！ 冇错啦 ，Miss 讲得好啱啊，唔可以去噶。 点解喎？ 太危险啦。 点解会危险啊？ 因为 阿兔啊，你系咪知道内情啊？ 我唔知道啊。你哋班人有咁多时间出夜街，不如留喺屋企温下书仲好啦。 别野兔啊！啊，你突然间讲嘢震惊咗咁多，系唔系啊？无烧啊，你系咪有啲乜嘢唔妥啊？用嘢即刻同我讲啊，知唔知啊？ 可恶啊！咁都有嘅，讲正经嘢就当我反常，过分啊，太过分啊！ 哈哈哈哈 你话过唔过分啊？ 不过我就好同意你 Miss 所讲嘅说话，因为如果你讲嘢太正常嘅话咧，会少好多魅力嘅。如果系我嘅话，就宁愿拣一个比较个性嘅女仔嚟做我嘅女朋友。 袁基哥赞我啊！ 哎呀， 对唔住啊，系你啊！ 又特登搵鞋嚟掟我，乜你呢份人咁阴毒都有噶？ 你自己行路唔戴眼，仲喺度话人哋？ 哎呀，你咁野蛮都有嘅，好心你啦，讲嘢斯文啲，似翻个女仔啦，得唔得啊？ 唔得咩？人哋话我咁嘅 style 之可爱啊，点啊？你都唔恨得咁多噶啦！ 讲埋啲废话，系傻佬先至会咁样讲嘅啫。 恨唔到噶啦，佢啊有型过你好多啊！ 我谂你都听过咩叫物以类聚噶？你个面包头，野蛮女最啱咪配傻佬噶啦！ 过分啊！你讲我嘅坏话，我都有得你，你竟然咁样对我袁基哥！ 你唔好喊啦！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有紧要事要做啊，嗱，俾翻你啦，系咁先啦，拜拜。 呢度冇你哋嘅事，你哋翻去瞓下先啊！哈！你啦，美少女战士， 最衰都系你啦，万七七， 你都系咯，而家唔系斗气嘅时候啊！哎呀！弊啦，真系赶唔切啦！ 而家唯有搭的士去系啦。 咁嘅咩事啊？ 啊，敌人真系照顾得好周到啊！今日仲好添。 哎，紧张啊！闩咗门。 我们已经被敌人牵制住了。哇，看看有很多警卫啊，好像还没有事发生那样，千万不要大意啊。有杀气啊， 我以后都唔想整我噶啦， 等我。 有啲唔妥。水星力啦，变身！ 好啦，我要变身啦， 火星力啦， 变身！ 哎呀，惨啦！我做咗包尾大班添，月灵精灵啦，变身！唔系人嚟噶，只系泥公仔嚟咋？ 岂有此理啊！咁样戏弄我哋，火焰！ 得咗啦！我果然系泥公仔喎、 啊，是啦嘛，守夜啊！ 过奖啦！ 四喇门，四喇 Mary， 四喇 Mas， 我知道你哋真正嘅身份啊！ 啊，弊啦，穿咗包添。 谂落真系非常之可惜啊！你哋咁后生就要死，今日就系你哋嘅死期啦！ 唔制啊！人哋话红颜多薄命，就因为我系一代美人，所以咁后生就要死。 你咁都算是美人嚟咩啊？ 算唔算都好啦，起码我靓过你啊！ 哎呀，你边度靓啊？ 边度啊？咪呢一度啦！ 真系好笑啦！咁个鼻人马骝都靓过你啦！ 你咁样话我， 唔好再嘈啦！我叫咗你哋唔好再斗气噶啦！ 对唔住啊， 我哋有重大嘅使命要完成噶，绝对唔可以就咁死噶！ 你哋三个真系可怜啊，似足垂死羔羊啊！ 他点算啊？哎呀，佢撞埋你啦！快啲走啊！哎，仲有噶，快啲想办法啦！好啦，用火焰飞散啦！吓唔好啊！你知唔知一个喷射机几贵啊？就算用晒你一隻零用钱啊，都赔唔起噶。 吓、啊，咁贵噶？ 系咁，只得一个办法咋？啊，走为上将啦！啊，唔制啊！被车撞到，净系得咁啊！被喷射机撞到啊，真系太滑稽啊！哎呀，冇路走添。 冇路走啦！ 人飞机停咗。 希灵药剂女子，你觉得好玩咩？ 礼服蒙面侠又系你啊！好啦，咁我又顺手送埋啲入地狱啦。 你班妖魔，你用魔力去愚弄无辜嘅人，实在系太可恶啦！ 来个蒙面侠！ 你放蒙面侠去咗边啊？点啊？佢究竟点样啊？ 你哋嘅救星已经死咗啦，喊啦，大声啲喊啦！冇男人帮手，乜都做唔到啊！女流即系女流，一啲用都冇啊！ 喺呢个时候仲讲埋啲睇小女仔嘅说话嘅人咧，我谂只有你一个噶咋？ 冇错啦，你咁睇小女性，思想太浪伍啦！男女系平等噶， 佢咁傲慢，我哋下辈加分佢。 哼，你哋真系好蠢啊！睇下我嘅厉害啊！ 系操纵住喷射机嘅积达啦， 杜娜讲得好啱啊！我哋三个齐心合力，一齐对付积达啦！好啦，阿兔啊，你继续走，做嚟引佢啦！ 啊，点解啊？ 再跑！ 另外嗰两个去咗边度啊？ 呢度啊！ 你真系同一命运， 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 你哋走唔甩噶啦，死啊！ 你太睇小女人啊，我告诉你啦，女人不是成日都咁软弱的。 啊，点解啊？点解我的思绪咁混乱嘅？ 因为有杂念影响你啊，跌翻我自己陷阱。真正的蠢材其实是你自己，作恶多端真的罪无可恕啊！我要替月行道，警恶前跟。 贝尔女王， 正一蠢材，你仲有面翻嚟见我嘅？ 贝尔女王啊，我知道咗美少女嘅， 你无谓解释啦，接受惩罚啦！ 贝尔女王， 我唔会留啲废物喺身边嘅。接替积达工作嘅就系你。 我唔会学似积达咁嘅，贝尔女王，请你放心啊。 你个蒙面侠。 睇住个海都系冇用噶，人死不能复生啊嘛！ 唔制啊！ 多谢你哋关心啊！ 礼佛蒙面侠，你仲未死噶？ 我唔会咁轻易就死嘅。 礼佛蒙面侠啊，我唔系好明白，点解你成日都会嚟帮我哋几个嘅？ 我就知道呢，因为礼服蒙面侠鍾意我啦。你究竟系边个啊？ 而家仲未系时候公开我嘅身份。Sailor Moon, Sailor Mercury, Sailor Mars, 好好珍惜你哋嘅友谊啦。记住啦，再见。 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冒我的剑，斜到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何风骚落雷电。你是女转身兵，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是女转身兵，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认真失败，唔理边个系咪都吸佢嘅能量啊嘛！哼，即达咁做，简直蠢到假零一啊！ 哦，拉拉达，如果俾着你，又会点做啊？ 我当然唔会用大包围嘅方法啦，只要我敲准一个目标，咁就可以吸收到大量嘅能量啊！ 咁犀利？ 人类系受星宿运行所支配，每一个人都拥有佢嘅命运，能量亦都一样。人的一生都有一段期间能量水平会特别提高的。换言之，根据星宿运行，寻找那些能量达到顶峰的猎物，我才落手。 你似乎信心爆棚吧。 蔡西达，你来这里做什么？ 信心过强会害死你的。 快点扯。对于人类的弱点，我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你冇资格喺度教训我， 好心就嚟劈咯！我唔想见到你喊到黑喺贝尔女王求情嘅，真系好恐怖。 你照做啦，拉拉大。 哦，喺度啊， 喺嗰边啊，嗰边啊。 慢慢啦， 你的追求对手是边个呢？ 系咯系咯， 有冇信心啊？期望好大嘅，好大嘅， 星星知道所有一切的事。廿八星宿，请你将神秘力量赐俾我啦！射手座嘅神箭手，而家正瞄准银河系，准备发射。今次所选的猎物是西元纽伊，我要夺取你的能量。 西元前辈加油啊！西元前辈， 知道啦，原来西元留意是你家姐嚟嘅。 吓， 做咩唔一早话俾我知？唔够老友啊！ 你都傻傻地噶。 实在太过分啦！咁样话我都有嘅。 我边度有家姐？而且我哋嘅姓氏都唔同啊。 不过你又叫佢做姨姐姐嘅。 咁嘅，姨姐姐嘅妈妈咧，一直以嚟都系我妈妈间铺头嘅熟客嚟，所以自细开始，我哋成日一齐玩噶啦。哇！虽然我哋唔系亲姐妹啊，不过我一直都当佢系我亲姐姐看待噶。 咩话？系咁咋？ 哇！佢好有型啊， 好认真啊， 佢个实业家嚟噶。 你又知唔知啦？佢附近一家新公司嘅老板嚟噶。 哇！犀利啊！好有型啊！ 佢可以随便入嚟球场呢度，你知唔知啊？ 张力量集中喺个波度啦。 吓？ 球拍啦。 系。 好，开波啦。咁嘅发球，乌蝇都接到啦。 你系咩人啊？ 三元正人，我系网球教练嚟嘅。 啊，对唔住。 网球要你听住，重新喺呢个球拍度，你要令西元纽伊嘅能量提升到最高点，然后吸取。想想怎将力量集中在波度呢？ 是。 哪个想接球？ 是是，等我来接球啊。 喂，秀夫啊，等我先啊。 你就想啊，西元前辈，我叫秀夫啊，请你多多指教我啊。 犀利啊！ 哇， 好犀利啊！ 多谢晒你啊！啊， 只要继续呢个球拍，你嘅能量好快就会提升至顶点嘅啦。 好舒服啊， 犀利啊， 有啲古怪喎，姨姐姐。 战士密码0091，我是露娜，通话暗号明月中玉兔打饼，请接下句。 玉兔打出的饼扁塌塌了， 照完之后又胀咕咕。 已经查到敌人的真正身份了。 吓、啊、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啊。 是。 我哋要面对嘅敌人叫做黑暗帝国，佢哋为咗某一个目的，正大量吸取紧人类嘅能量。 吸取人类能量？ 黑暗帝国啊，个名令人毛骨悚然啊！ 好啦，你要直捣黄龙，将佢哋歼灭啦！ 但凭我哋嘅实力，好难做到噶喎。 是啊，所以大家要加强锻炼自己，希望可以尽快应付敌人咯。 是啊，想锻炼自己呢，最好就是打网球。 网、 哎呀，我告诉你知啊，那个三元正人教练好有型的。 啊，原来这样的，你的意思即是放弃你服蒙面侠啦，是不是？ 真是难取舍。 好彩仲有阿美同埋阿丽帮手啫，如果净系得阿兔咧，我谂到而家人类所有嘅能量啊，早已经俾黑暗帝国吸干吸净噶啦。 咩话？ 阿兔是我们其中的一份子，会不会搞错了啊？ 你这样说什么意思啊？ 哎呀，你这样说太过分了。 阿美，你真的好人的啦，我只得你一个知心的啫。 我们两个去打网球啊，是吗？ 不好意思啊，我要补习啊， sorry 啊。 听到没啊？ 西元前辈， 做乜啊？个球拍烂咗啫，你仲有屎啤噶？继续练习啦。 系点解咧？有阵时依姐姐都唔系咁噶。 阻住你 ，sorry 啊。 冇所谓啦。做乜嘢啊？你有心事啊？ 点讲呢，我真係非常之担心姨姐姐啊。最近佢有好多所作所为，係喺以前从来都未曾有过嘅。简直係好似两个人咁啊。 会唔会係就嚟比赛所以压力太大啊？ 喺最初我本来都係咁样諗㗎，唔係咁呢。发生咩事呢？ 如果我的能力帮到你的话，我一定 是根本就不用你，不要多事 啊。对不住啊， 姨姐姐竟然会变成这样啊，我好担心啊。姨姐姐有些事解决不到，所以才会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好啊。 不要哭啦，不如我们暗中调查一下，你放心啦，我会帮你的。 阿兔， 唔好难过啦。西元楼以前辈就喺呢一度啊。 佢一放学之后就会嚟呢度练习噶。有唔妥啊？ 唔系啊， 我有啲不祥嘅预感啊，唔通要同妖魔有关？不过。如果能够立大功的话，露娜同埋阿丽就唔敢睇小我啦。 阿兔啊！ 喂，你点啊？喂， 哇，真犀利啊！ 点样啊？咁就叫职业球手啊？你连咁嘅球都接唔到。 啊啊！请你原谅我哋啦。 好，再嚟过。 顶点，用手啦，网球妖！ 哈哈，真系好多谢你嘅能量啊！ 果然系妖魔，好啦。今次一定要做返出好戏。 月明镜啦，变身！ 二魔系打唔到 AC 球嘅。 你咁样揽有网球，就算家父见到都会好伤心啊！爱与正义，着上手三只美少女战士。 你嫌命长， 看來都挺好玩啊，不想試一下。 正一蠢材是不是好玩，你試過就知道 大 意 啊！ 系， 呜呜啊！ 小心啊！ 系，可以同礼服蒙面侠一齐作战，好开心啊！ 受死啊！ 要小心啲啊！ 系， 系机会啦！四两蚊， 系。礼服蒙面侠，你点样啊？ 唔使理我，快啲出招啦！ 丫头的确是比以前大个了很多啊。 哦，走了啊。礼服蒙面侠，你有没有事啊？ 姨姐姐说她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了。 只要她现在没事那就好了。 嗯，是的。 内流怎么样，打翻盘来。 吓、啊！我都好耐冇打啦，手下留情喎、 啊，唔得，一定要尽全力。 内流由你开波先啦，好啦，你睇住啦，变为魔球啊！ 可以同女服蒙面侠打网球，咁就好啦。 哎呀，兔 ，sorry 啊，阿兔啊，你点啊？ 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冒我的剑，斜度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最啱俾啲情侣拍拖噶啦，冇介绍错你。 阿美啊，你会知道啲咁嘅地方真系意外 喎。我唔使补习，成日都会走嚟呢度睇书嘅。 老爸。 哦，阿美啊。 啊？吓？喇叭你咁叻呀，啲个人管理咁大个公园嘅。 唉，可惜啊，就嚟要拆啦。 吓、 啊。大业主已经将呢个公园出售啦。迟啲发展做个商业区喎。 真係可惜啦。 拆卸之后好多动物同埋鸟类都失去咗居所，真係可怜。 这个公园咁靓， 唉，要拆都冇法子啦。 好啦，喺呢个公园拆之前呢，我要同男朋友嚟呢度拍下拖。 哎呀，三个都唔见晒，究竟去咗边啦？ 冇事啊嘛。 似乎冇咩受伤咁噃。 你见出落嚟点样？ 睇实自己只猫啊嘛。头先争少少就俾车撞到噶啦。 使咩你咁紧张啊？我只露娜系唔会咁收威俾车撞到嘅。阿兔啊，你唔好咁啦。 冇错啦，佢救翻露娜，你好应该多谢佢嘅。 帮我人都有嘅。 咩事啊？哦，阿慧系你啊，诶，系你啊，袁基。 袁基哥，你识得佢嘅咩？ 系啊，我哋读同一间大学嘅。 原来你系大学生嚟噶。 星星知道所有事，廿八星宿，请将神秘力量赐俾我啦。天鹅座嘅阿比尼奥星，每隔八年就会发光一次。今次受到佢嘅影响，令呢个人嘅体内嘅能量达到顶峰。好快脆，我就将佢达到顶点上嘅能量全部吸收。 哎呀，俾多一蚊我啊！ 你咁样会嘥咗啲零用钱噶， 唔紧要啊！ 哎呀，咪你嗰个同学自己一个人住噶咋？ 系啊，仲系高尚住宅区添啊，系太子爷嚟噶。 佢同你读埋一间大学，咁样即系话佢本身都几叻噶啦。 几啦？啊系啦，丽啊，你咁关心佢嘅，好想知道佢啲嘢咩？ 唔系啊， 都唔错啊。地场为咗男朋友都相当有资格嘅， 又要咁啦， 你要想办法约佢去嗰个公园度拍下拖至得。 喂，阿黎啊，你冇事啊嘛？ 好痛啊！ 如果有办法保护到呢个公园，咁就好啦。 你负责保护佢啦。 你系咩人啊？ 人类已经忘记大自然所给予嘅恩惠，你要话俾人类知。而家大自然究竟嬲到边一个程度？ 我做啊， 系你去做啊。我嘅终身妖魔附喺你顶帽度，吸收呢个男人嘅能量。你要话俾啲人类知，究竟大自然愤怒成点？明白未？在妖魔的辅助之下，你可以控制动物昆虫依你的意思活动。你越是利用这种魔力，能量亦会大幅提升。 听完基哥讲，地场为放咗学一定会经过呢度嘅。 对不住啊， 我挂住谂嘢，冇睇露天。 啊，唔系，我盲中中，系我唔啱咪真嘢。想边嘅话，我请你饮杯茶当系道歉啦，好吗？ 唉，我冇事做啊，咁陪你饮杯茶。 太好啦！ 一于咁做啦，炸地撞到佢，然后打成随棍相。 哎呀，你因住肥呀， 食一杯唔会嘅。 哎呀，阿丽呀， 啊，真系喎，佢喺度做咩啦？你呢？机会啦！ 你冇事啊嘛？ 我唔知道阿丽嘅目的系乜嘢，不过佢好论尽咩？ 不如你话下你自己把啦。 我冇事。 咁就好啦。我记得你唔就系嗰一位啊。 啊，系啊，可以嚟啊，你叫我做阿丽得噶啦。 吓？ 啊，系啦，头先你冇受伤啊嘛。 哦，我冇受伤，不过你啊， 对唔住啊，我请你饮杯茶道歉啊。 吓，道歉点解啊？ 因为系我令到你踩到我个头咯。 好啦，横掂我都冇嘢做嘅。 你肯去啊？ 系啊。 算啦，结果都系一样就得啦。 啊！竟然会有啲咁嘅人嘅，夹硬翘住阿丽只手，简直系飞禽大咬啊！ 阿兔啊，其实嗰位地藏先生份人都唔系咁差啫， 仲话唔差？读书时候点可以拍拖噶？学校校规讲清楚唔可以咁样噶嘛。总言之咧，阿丽会好危险嘅，一于跟住去睇下先。 哎呀，我话佢自己呷醋就真啦。 啊，系啦。 嗯？ 要唔要糖啊？ 哦，唔使啦。 真系饮好啲嘅，咁我都唔要啦。 佢两个喺度倾紧啲乜嘢咧？咦、我好想入去睇下。 你啲零用钱用晒嚟买雪糕食啦。 系有啦，变做侍应咪得咯。 咁唔得噶。 点解？ 变身不啊，只系用喺正义方面噶咋。 一次咁多唔怕咯。 阿婆，你喺度做乜嘢啊？ 海嘢啊。喺海嘢啊，你而家有冇带到钱啊？ 有啊。 咁样你而家同我去拍拖啊？ 系咪真噶？ 真噶啦， 咗佢啊！ 系啦，伟哥啊，我知道个地方好靓，好幽静噶，不如去行下好唔好啊？ 我冇所谓啊。 吓，真噶？好信你啊！切，呢条路听唔到噶。 做乜嘢？唔好嚟神气咁嘅。 立爸，负责改建呢个公园嘅建筑公司突然间走咗人，呢个公园咧就唯有保持现状。就因为咁样咧，我揾你嚟，希望你继续管理呢个公园啫。 哦， 吓，呢个公园嘅管理员啊？ 寻日佢都冇事噶。 你听住，冇紧要事，以后唔好带嚟呢个公园。你班人根本冇资格接受大自然嘅恩惠。 点解会咁样嘅咧？ 动物同埋昆虫又点会影响到工程噶？哇！哎呀！救命啊！ 咁嘅？ 我唔使搞呢个公园啦，救命啦！救命啦！ 哎呀，呢度充满咗妖气啊！ 神系贪暗帝国喺度搞鬼噶啦， 弊啦！唔通立伯佢撞咗邪？ 哇！喺南市中都有咁嘅公园嘅？ 呢个公园好快最就要拆卸改建噶啦。 咩话？ 听讲会改建做个商业区啊！ 是啊，真的可惜了。这里这么富大自然气息， 一个相当难得的。 是不是你都觉得可惜啊？ 是啊，其实人类应该多点爱护大自然，注重环保的。 伟哥， 他们究竟在谈什么好谈啊？不行啊，我要走近点听清楚才得啊。 阿兔啊，你真是大胆啊，带我来这里，我们都是读紧书，应该纯情一点的。不过我想都没什么问题的。阿兔在哪里啊？ 阿兔做什么啊？你们两个都来了啊，连你们都不放心他们两个呢。 我和阿美没你这么无聊啊。 阿兔啊，在这个公园里有些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又是你们啊？ 喇叭， 你们还够胆走？你连大自然给你们的恩惠都忘记了，这样的人啊真的不死都没用啊。 能量到达顶点，动手啊，比大师。 喇叭， 所有动物昆虫听住，同我杀晒所有嘅人类。 太好了，水星人啦，变身。 你做什么啊？快点变身啦。 知道啦， 越来越亮啦，变身。 冇事，我只是皮外伤啫。 咁就好啦。你好强烈嘅妖气喎。伟哥，你留喺呢度，千祈唔好行开啊。Sir Mercury， 好啦，咁样我就先攞你命。 阻住我拍拖的就是你呀，你可恶啊！ 要立法爱护自然的心，太可恶啦！ 滥用休息的地方，你这样做简直罪无可恕啊！ 我要替雨行道，警告停车！ 句对白是我讲的， 我就将你三个， 一齐送入地狱。 吓！礼服无面孝， 唔好丧失机会啊！四两门， 系。 再见啦，美少女战士。 好有型啊。 阿美，究竟咩事啊？ 冇事㗎啦，唔使担心，只係发一场恶梦咋。 激气啊，真係认真倒霉啊。 啊係啦，维哥啊，你真係冇事啊嘛。 哦，冇，放心啦，我冇事啊。 喂，睇清楚维哥啊，我话呢佢就係礼服蒙面侠嚟。 咁黑人憎嘅人啊，又点会系礼服蒙面侠啊？ 吓，你讲咩话？咩礼服蒙面侠吗？ 冇啊，我哋冇讲到乜嘢啊。唔会有错嘅，我知维哥一定就係礼服蒙面侠嚟嘅。 啊，你喺呢度啊？ 可以。 我周围搵你啊。好啦，我哋继续拍拖啦。 可以啊，你唔好喺度乱噏啦，好冇啊？ 哦，乜你咁样讲噶？系你约我出嚟拍拖噶、啊？ 你鬼马啦！ 佢系乱噏嘅咋，唔好信佢啊！ 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冒我的剑，斜度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升天。 嫁衣， 嗱咁样咧就系做衫嘅基本原理啦。 我想吃朱古力啊。 不知道秋山老师做什么事呢？ 啊，好眼瞓啊，头先嗰堂家政堂真係闷到好似催眠膏咁啊。 比着平时啊，秋山老师一教整衫一定会好兴奋㗎嘛。 我知点解呢？ 可以啊，点解你硬系唔识讲直有出嚟 㗎？秋山老师呢排之所以成日愁眉不展呢，原因其实系同佢嘅婚事有直接嘅关系嘅。 婚事？ 系啊，秋山老师今年34岁，尚未成婚，所以个恨嫁恨到发晒烧。喺佢一生之中最大嘅愿望就系着起自己亲手做嘅婚纱，举行一个极之豪华嘅婚宴啊！ 任务，我冇用，冇地位，亦冇积蓄，矮冬瓜身形，只系打份牛工。我冇能力举行一个豪华嘅婚宴，不过我真系好希望你嫁俾我嘅日暮。 系。 就算系同理想有出入啊，只要有爱嘅话咧，就 真系天真啊！我嘅理想可以话比天仲要高啊！如果白马王子咧，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嘅，而且我要喺25岁之前达到目标啊！ 你唔系啊嘛？ 秋山老师， 哦，英田老师， 你冇事啊嘛？哎呀，我知啦，你梗系挂住你嘅未婚夫啦，系咪咧？ 边系？ 啊，服尸好靓啊！系啦，你曾经讲过你会着住自己亲手做嘅婚纱举行婚礼噶，嗬？ 系啊，不过仲未揾到合适嘅布料。至于款式方面咧，我已经定咗噶啦。 加油啊！一定要亲手完成你嗰套婚纱，着住佢举行婚礼啊！到时咧，我希望喺呢个婚礼度揾到一个如意郎君啊！ 哦，系，我会噶啦， 我都要努力接灯啦。 星宿能知道一切，积女星属于天琴星座的亮星积女星，光辉可以照遍整个银河系。而家在地球上面，光辉可以同积女星比美的女人就是秋山日暮，她是我今次的目标来的。 哇，色彩好靓啊，恭喜晒啊，恭喜晒啊。 哇，新娘啊，好靓啊！着住婚纱系每个少女嘅梦想，包括我在内。 仲未得啊，再拎嗰啲，系嗰度啦，快手啲啊！ 咩嚟嘅咧？天才少女手制婚纱设计做完比赛，阿头奖一名可以获得免费豪华婚宴。啊，豪华婚宴！同我参加婚宴嘅人会系。识得做衫噶，点样做婚纱？ 等阵先啊！ 虽然话系免费婚宴啫，我冇男朋友。唔系，连日期都冇指定，咁样点得噶？ 只要得到冠军嘅话咧，嗰位得奖者可以指定喺任何时候去领奖嘅。 哇，好嘢啊！好啦，我要加把劲先至得啦。 阿丽， 阿东 做乜嘢啊？ 哎呀，冇嘢。咁样你呢？係啦，你媽媽呢係专职嘅主妇嚟呀吓。 吓係咁又点样啊？ 阿兔啊。 做乜嘢呀？ 你要跟我嚟先啊。 做乜嘢喎？ 手制婚纱设计比赛。 哎呀，你叫阿丽呀？ 係呀。 真系估唔到阿兔会识到一个咁靓咁好嘅朋友喎、 我同埋阿兔咧，虽然唔同学校啊，不过大家感情好好噶。 乱讲，系你自己要嚟啫嘛。 哎呀，嗰段蛋糕系我食噶。 阿丽，唔好咁样啦，好唔好啊？食蛋糕啦，阿丽。 多谢晒。 阿兔啊，究竟系咩事啊？ 点知喎？好味啊，阿伯母啊，这个蛋糕是不是你整的、真的好好味啊，你好叻。 哪是呢？哪是呢？ 托大脚，一看就知道蛋糕是买回来的啦。 哎呀，好痛啊。 阿 兔啊，我真的好羡慕你啊！阿母连整嘢食都咁叻，我谂佢做衫咧都一定系好叻噶啦，系咪啊？阿伯母啊，一直以嚟咧我都有个梦想啊，就希望能够学识裁剪，尤其是系能够自己做婚纱添啊！ 裁剪啊！ 打架晒啦，嘥气啊！原来唔识做衫嘅，既然系咁啊，早啲讲啊嘛！阿丽，原来你嚟我屋企嘅主要目的咧，系想学做婚纱，然后参加比赛嘅，系咪啊？ 知， 哎呀，好啊！ 死人啊，咁得闲参加啲咁嘅比赛啊，不如俾啲心机备战，对抗黑暗帝国仲好啦！哎呀，你都系呀、啊，阿涛啊！ 参加婚纱设计比赛啊？ 嗯，你知唔知道啊？原来阿丽打算参加噶，你有冇谂过啊？ 冇啊，我根本冇打算咁早结婚嘅。 哎呀，哎呀，乜你咁噶？系梦想嚟噶嘛，少女嘅梦想啊！我知道你做衫好叻噶，你教下我好唔好啊？ 你真系咁想学啊？ 啊，哇！总而言之咧，我一定要赢阿丽嘅。 想要学裁剪嘅基础咧，就要睇晒呢啲书先，然之后就系实习。 唔系啊嘛， 啱我要先嘅，我先嘅，你同我争过，系我攞咗先嘅，你做咩话唔系我攞咗先嘅？我 有嘅，老师，你放试布， 真系靓，非常靓。是真的。 谢先生啊。 服饰真的很漂亮。最适合就是用来裁剪你心目中的婚纱的。你又不如收花之貌，一举一动都十全十美，天上所有的星宿都为你祝福，令你充满一切光荣。祝你幸福。 免费的豪华婚宴， 我唔知嘅。嗱，内流啊，咁着数嘅嘢，梗系要参加噶啦。你话系咪？ 原来系咁，平时你上亲家正堂都一定会瞌眼瞓嘅，而家竟然咁主动嚟搵秋山老师，我都估到有啲咩古怪㗎喇。 我唔识得做衫啊嘛。 不过做婚纱唔系三言两语就学识㗎喎，更何况阿兔你咁唔专心嘅添。 你放心啦，只要有信念，一定会金石为开嘅。 你讲咩呀？ 冇嘢呀。 你又讲乜鬼呢？ 佢系边个啊？ 同啲花都唔协调嘅， 好老土啊！ 哈哈，你唔好咁样话人啦。啊， 系秋山老师嘅屋企， 唔通佢 系刘老师嘅未婚夫？ 喂，日暮啊！喂，你做乜嘢啊？打电话俾你，你又唔肯听。喂，系咪唔舒服啊？日暮。日暮啊！日暮，呢啲花， 老土核突啦！听住啊，喺今次嘅婚纱比赛结束之前，咪嚟呢度阻住我啊！唔系咧，我同你解除婚约噶，明白未啊？ 哎呀，婚纱，哎呀，冇咩时间噶啦，我要快手啲至得啦，唔系赶唔切噶啦，哎呀， 日暮啊， 咩话？嗰、那个就系秋山老师啊， 婚纱比赛，弊啦，连老师都参加，我点会赢到佢？唔制啊， 有啲唔妥啊，那个老师有问题啊。 老师佢有麻烦啊？ 我觉得咧佢成身充满妖气嘅，不过唔敢肯定哦。 系啊，秋山老师呢几日都冇翻学啊， 系咪啊？所以我想揾阿丽帮下手咯。 哎呀，丽啊，你快啲翻嚟啊！ 哎呀，我净系得呢一套衫可以见得人嘅咋？你究竟想点啊？哇！ 唉，真系激气啊！系咪谂住同人哋私奔啊？哦，我知啦，你 啊，你怀疑我啊？啲咁无聊嘅婚纱比赛啊，我点会参加啊？ 系啊，啲人利用啲咁神圣嘅婚纱招来顾客、啊，一定会有报应嘅。 老板咩事咁嬲啦？嗬？ 啊、小姐啊，你一于喺呢度举行婚礼啦，同十番会比较呢，我哋呢度价钱系平好多㗎，系真㗎。 但系我未曾有男朋友 㗎。哎哟，咁就啱啦，我都仲未有家室㗎，如果你唔嫌弃嘅呢，哎呀呀呀。 迫于无奈，唯有咁样做啦。啱晒我用啊！ 嗰一幅窗帘啊，系我最中意嘅。你想用佢嚟做婚纱参加比赛呀？系唔系啊？ 系妈咪啊！你就当睇唔到啦。婚纱布料真系好贵啊，买唔起啊！你啊，妈咪， 我有条件噶。因为要买新窗帘布，跟住嚟呢三个月咧，你都冇零用钱。 点得噶？ 其实啊，佢离截止日期啊，只系得几日啊，你边系赶得切做套婚纱、啊？ 不过奖品咁吸引，我唔想放弃啊！ 多谢晒各位嚟参加吓，真系多谢晒吓、啊，多谢晒咁多位吓、啊，简直系盛放公之宴啊！ 系、哎、啊，恨死人啦！ 阿桃唔使恨嘅， 唔使难过嘅，我都知道你俾针嗰度十只手指都肿晒嘅啦。 总言之咧，我哋要喺呢度监视下，以防万一。阿桃啊，由你负责扮成参赛者，混入会场里面啦。 吓、啊，参赛者冇婚纱点参加、啊？ 但系你有变身笔啊嘛？ 哦，唔、记得咗添。 Moon Power， 我要做一个好靓嘅新人变身。 得咗，好靓啊你！冠军一定属于我嘅。羡慕你， 阿兔啊！ 你咁样就算赢咗，亦都唔算公平啊！ 总之你净系参加就得噶啦， 失败。哇！ 各位，万众期待全新概念嘅婚纱设计比赛正式开始啦！ 哇！好靓啊！ 周生老师咧， 揾过晒唔见佢啊！ 哦。 请静一静啊！首先呢就是、啊，点解会咁噶？ 我秋山老师犀利啊！ 哎呀，小姐啊，咁点得噶？要大会安排噶。 阿 秋 啊！你系最理想嘅新娘嚟啊！小姐，请你嫁俾我啦，好嘛？ 收声啊！你咩新丝罗马皮想我嫁俾你啊？哼，全世界的男人啊都会拜到我石榴裙之下，就算是女人啊都会因为我美艳而惊叹的。比赛冠军一定是属于我的，冠军一定属于我的。你嚟做乜嘢啊？到而家仲讲啲咁嘅嘢？ 能量到达顶点，喐手啊！止住症。 秋山老师，妖魔，你而家现身啦咩？ 哈！哎呀，真系恐怖啊！ 你系边个？ 要帮手就死 啊！令到少女的梦想变成泡影，令纯洁的婚纱受污实在罪无可恕啊！ 唔制啊！借你哋两个出晒风头， 好啦，我所有嘅梦想都被你呢只妖魔破坏晒啦，我唔会放过你嘅，睇住嚟啦！ 一件美丽的死亡服装啦，你的死期到啦！ 唔制啊，唔制啊，做好！ 系咩嚟噶？ 火焰！ 因为我最怕蜘蛛噶， 我唔会，你喺边度？ 耶利，蜘蛛，啊！ 哦，哎呀，点解我会喺呢度嘅？ 恭喜晒啊，白头到老啦！恭喜晒你哋啊！ 方山老师真系好靓啊！ 虽然佢哋唔好亲，不过睇嚟好幸福喎、 啊。男人始终唔系净系靠外表嘅，但系 都系英俊有型好啲嘅。 不由咁讲咯， 听讲如果接到新娘抛出嘅花球，咁嗰个人好快就会红颜星动噶啦。 吓、啊，系真嘅、啊？哇！ 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的剑，射到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箭你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小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术的相机。又到食饭时间啦！哇，好香啊，好肚饿啊！ 哇，好靓啊，影得好好啊！ 好靓啊你！呢啲相全部都系嗰个高中生影噶， 的确系天才横日啦！咁细个就已经得到日本摄影大奖啦！ 桥村贵人的确系年轻有为啊！ 吓咩话？系五本木中学嘅学生嚟、啊。 X 减 Y， 然之后再乘 R 开方。 阿美，大件事啦！你睇下呢一个人啦、啊，佢系读五本木中学嘅，就系阿丽学校附近嘅咧。你睇下。 我知道啊， 你知道？点解仲唔紧咁噶？附近有个咁出名嘅人、啊，快啲去啊！我哋一齐去揾佢签翻个名啊！ 唔得啊，放咗学我要去补习啊！ 哎呀，你个人啊，成日都挂住读书嘅，你究竟知唔知道啊？人生嘅青春系有限噶， 所以俾心啲读书咯，咁就无负青春噶嘛。 哎呀，无药可救。 系唔好意思啊，有少少时间啦。乔村先生，请你讲下今次你获得摄影大奖嘅感想啊。 非常高兴啊。 咁以后嘅摄影都系以风景为主咯。 系系。 在这里啊，是条村贵人啊。 条村贵人、 你过去啊。阿丽、你不要那么得理人得好不好啊。做什么啊，难道找名人签个名都算犯法的吗？ 乜你都说得艺术的吗、 你平时啊对于影像毫无兴趣的，只是知道人家是一个名摄影师就呱呱做，太失礼了。我喜欢找哪个知名就找哪个啦。 Sorry 啊，你们不要再嗌交啦。夕阳的美景转瞬即逝，机会拍摄的良机。 喂， 乜你咁唔小心噶？ 系系，唔该晒。 我是你的 fans 嚟嘅，希望你以后影得靓相啦。 系系。 星宿知道任何事，在黑暗之中闪出光芒的邪恶星座天狼星，在你的光芒照耀之下，条村贵人的能量接近顶点。他拍摄越多少女的相片，体内的能量就越是高涨。 我的创意不断涌现出来，艺术是一个炸弹，现在开始我要为多些少女拍多些靓相。 你也可成为毛泽宇，请应征成为天才摄影师乔村贵人的毛泽宇。 哇，我都想啊。喂喂，铺啊，已经发明咗部通讯机噶啦， 我要做模特儿啊！ 阿美同埋阿丽啊，都已经有噶啦， 咁就啱啦。等我话俾阿美知呢件事先。 哎呦，阿兔，咩事啊？ 话俾你知啊，我决定咗要去应征做摄影模特儿啊！ 阿兔啊，呢部通讯机唔系俾你咁样用噶，而且而家我就做紧模拟测验，好唔得闲噶嘛，系咁先啦。 哦，收咗先，唔做啦，话俾阿丽知先。你平时啊对于影相毫无兴趣，净系知道人哋系一个名摄影师啫，就乖乖做太失礼啦。如果话俾佢知，等俾佢泼冷水嘅啫。唉，唔做啦。 你要做模特儿啊？ 好啦， 好心你啦。你知啊，做模特儿啊，唔系净系靓同埋有型噶，仲要有头脑啊！ 我以后会俾心机读书噶， 有用咩？家姐啊，你份人懒到死，点读到书啊？嘿，俾一条心啦！家姐啊，我肯定你第一次初选已经被人哋抛咗出局㗎喇。 吓， 妈咪啊，你听到噶啦，细佬虾我。 阿兔啊，其实俊午头先讲嗰番说话，我都觉得好啱噶。 我系咪执翻嚟噶？ 妈咪同细佬都虾我嘅。 阿兔啊，精神啲啦，做人唔可以未试过就放弃噶，好应该咧要有挑战嘅精神，呢一点系相当之重要嘅。 咁样同我讲嘢嘅，净系得你一个咋？ 袁基哥讲得好啱啊，虽然会九成九落选，不过最重要嘅在于参与，唔系收获啊。 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嘅。 而家啲少男少女咧，好多都抱有一种误解，当见到外表靓嘅女仔嗰阵时咧，就认定佢系美人嚟嘅。其实女仔真正嘅美，并唔在于外表嘅，明白吗？ 咁样系乜嘢啊？ 系内在美。善良的内心再加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啊。 啊，要有正义感？ 没错啦，不过可惜你两者都缺乏呢。 是啊，我乜嘢都冇，咁又点样啊？ 唉，老实讲啊，见到后生女唔理边个都同佢哋影相，条村贵人有咗咁嘅心态，佢最多只系一个二流嘅摄影师啊，唔系啊，系三流先至啱。 哼，我见到你个样就唔开胃啊！ 阿慧啊，阿兔已经大个女噶啦，唔好再当佢系细路女先得噶。 呢层我都明白啫，不过见真佢咧，都想同佢嗌交嘅，同佢前世捞乱骨头顶，一定系啦。 喂，喺度做乜嘢啊？ 行开啊！ 哈哈，你想我哋截住落选个通知信，唔俾我哋知啫嘛，系咪啊？好心啦，你落选系意料中事嚟嘅，你咁嘅样点可以做模特儿啊？ 你好烦啊，走开啲啊！ 余姐涛，收信啦。 唔该， 望有好消息咩？ 入选咗，我初选过咗关啊！你睇下，听日喺新日本酒店嘅泳池旁边影相啊，叫我准时出席嘅，唔抵得咧。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舞蹈二训练咯。啊，都系你啦，嗰度嘈住晒，要练下唱歌先得啦。啊啊，白都山，因你变耀眼。 我晕啦。 听日呢我一要着呢一套衫啦，哎呀冇错啦，通讯社住大泳衣㗎喎，应该收咗呢一度嘅。 哎呀，你仲穿成咁样啊？ 哇，咁多人嘅？ 艺术等于炸弹一样，各位，请你先入去预先分配嗰个房间度啦。咪偷睇拍摄现场，以免令到我分心。喺指定时间跳嚟揾我，明吗？ 系。 我有种不祥嘅预感啊。 点解啊？条村贵人头先个样咧，完全唔同以前咁嘅。 艺术家嘛，个个嘅脾气都系古怪一啲噶啦。 最明显的就是阿兔你竟然都会合格和真是奇的了。 哎好了中奖。 咦阿兔啊。 哦是啊，原来你都合格咩？ 咩话内楼还有Miss添啊。做模特儿呢最紧要就是笑样。 是不是太肥呢？ 啊喂阿兔啊，你还不快脆点换回套泳衣。 啊 你冇带嚟啊？ 着住咗。 咁除外衣啦。哇，好可爱啊！ 啲虫住嘅地方全部打晒蝴蝶结啊。 始终有啲唔妥咁嘅。 艺术等于炸弹，一有灵感就要揿相机影翻张靓相。总之。我是个天才摄影师。 哎呀，点解咁样噶？嗰班女仔咧？ 阿 兔啊，大件事啦，俾桥村贵人影个相嗰啲女仔消失晒噶。 你又乱讲乜嘢啊？ 系真噶，我谂九成啦，又系黑暗帝国喺度搞鬼啦，快啲联络阿美同阿丽啦。 乜你咁烦噶？我而家唔得闲做埋呢一啲嘢啊。 咁好啊，我爆你件泳衣秘密出嚟噶。 系啦，联络啦。 阿兔啊，联络乜嘢啊？ 啊，系唔好嘢啊！ 真系太肥啊！ 阿美啊，而家喺新日本酒店开紧个摄影会啊，你快啲嚟睇下。 哎呀，唔系咁啊，啊似乎有事发生啊，快啲同阿丽一齐嚟啦。阿兔，到我哋三个啦， 我哋真系太过肥啦。 好啦，出战。 哎呀，等阵先啦。 咦呀，要露啦，真系岂有此理啊！唔好走啊！露啦，翻嚟啊！ 好、 啊，大好机会就咁冇咗啦！ 我是一个天才啊！ 啊，唔见晒啊！ 系咪呀？你而家信啦？ 系啦，跟我嚟啊！贵人，你点解要咁样做啊？ 艺术等于炸弹，唔理边一个，总之系女仔，我都要全部影晒佢哋啊！ 你咁样做，真系大错特错。 咩话？ 见到后生女仔，唔理系边个，即刻同佢哋影相，咁样即系属于三流摄影师噶咋？ 我肥肠胃咁讲嘢， 你系个名摄影师嚟嘅，应该知道真理系乜嘢啊？唔该你啊，快啲醒过啦！ 死开！ 阿兔啊，你冇事啊嘛？阿兔啊，快住啲变身啦！ 月灵姜力量变身，真理并不是在于他的外表的。 啊， 善良的内心还要加上正义感啊。 是谁？我 与正义在水底三界里最接近四两魔，上了条村过人生的妖魔，你都是快速点现身吧。啊， 我找到个美丽的目标了。 你而家被妖魔操纵住啊！咁样落去，你充满热情嘅能量，仲有都几全被妖魔吸晒噶。咦，真系听到啊！四大门飞腾！你快住啲醒下啦！ 四两门，桥村贵人的能量全部都是属于我的。就死啦！ 咩话？四两门啊，小心啲啊！你要我影到相嘅咧，就会被封锁喺相里边噶啦。 我唔想咁样啊！ 在这里。 啊，露 骚扰，贵人，你太过分，太过分了。 四了门，今次轮到我对付你了，你会永远被封锁在幅相里面的。 停手啊！ 四了门这里，四了门，收炮！ 我要将你的魔力封锁，林兵兽者皆阵列在前， 去魔伏妖！ 大天真人，咁嘅嘢可以对付到我咩？ 啊！点解会咁样嘅？Mercury, Sailor Moon， 今次轮到你啦。 Sailor Moon， 小心啲啊！你要魔影咗相嘅咧，就会永远封喺相里面噶啦。 你相机影到就会变成相片。 好啦， 你点样挣扎都系冇用嘅。 咩话？ 我 不会 被 封锁 一 张 相 用， 绝 对不会。让我多嘴，太恐怖了。夜明。 睇影相我都怕怕啦。 邪恶之星消失咗。哈哈哈哈，娜拉达，你似乎有一次失败咁噃。 边个？ 塞西达。 如果贝尔女王知道你嘅作战情况之后，我谂佢一定会好唔开心噶，嗬？ 哼，你好得闲咩？你找到可以令伟大的支配者苏醒的魔幻银水晶了。你这么多时间理人闲事，不如理下自己还好了。在地球上还有很多人拥有丰富能量，我很放心的。 啊，阿兔做什么呢？ 他在房间还没出过来啊。 你方家姐啊，唔喺摄影会度丢尽架咩？因为太丑怪啦，所以连见屋企人嘅勇气都冇啊！ 我决定喺短期之内唔再从事摄影嘅活动。 点解咧？咁几时再复出咧？ 有一个人教识咗我，乜嘢只系女性嘅真美？女性真美唔系外表，而系善良嘅心。当真正能够体会到呢一点嘅时候，我会再一次拎起相机。 有人教你啊，咁系边一个咧？ 系个坚强嘅女仔。 哎呀，如果阿兔都学得人哋咁叻，咁就好啦。 你讲得冇错 啊。唉，几难啊，家姐撞板就知叻。 神梦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冒我的剑，射到恶魔星际飞闪。你你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屌魔箭。你你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你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而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而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悲哀的洋娃娃， 拿拉达，啲美少女战士对付成点啊？ 呢件事就请你交俾我啦。 似乎相当之棘手咁噃，不如就等我帮下你啦，好嘛？多个人只会多份战斗力嘅，孤儿女王，你话系唔系啊？吓， 一于咁话啦。拿拉达，等塞西达帮你手。 我反对。 做乜啊？你唔系想违抗孤儿女王啊嘛？ 我所做嘅一切事情，并唔系为咗孤儿女王嘅，完全系为咗自己一个人。失陪啦。 岂有此理！ 正中我下怀，经过今次嘅事，贝尔女王一定会对娜拉达极度不满。 咁早起身嘅，好少见啊！ 你咁咪正常啲啫。 真啊，比嘉喺创作公仔比赛里边获得奖项喎、 啊。真系啊！ 是啊，听闻佢妈妈呢亦都系创作公仔嘅专家。 唔怪得佢咁叻啦。 月野俊吾啊，有个咁叻嘅女朋友，你有咩感想呢？ 咪乱讲啊， 我喺月野集现场报道。 啊，傻大姐，你又射咁嘅自刀啦，返校啦。 嗯，今日早咗咁多起身，点会喎、 啊？喂呀、啊，咁啱㗎啦，弊啦。月野兔。罚企！ 乜你日日迟到至安乐噶？ 唔好理我。你系俊吾嘅姐姐啊？ 冇错，系啊。俊吾佢实在太过分啦。 吓，阿俊佢做乜嘢啊？ 佢喺今日 俊啊，阿美嘉，你得到奖，恭喜你啊！ 俊俾你嘅 系咩嚟噶？ 是参加今次比赛的得奖作品来的。 美嘉，他对你很重要的啵。 咁系多谢你成日同我倾偈的。 咦咦，哇！ 恩爱啊！ 系啊，啊几时结婚噶？ 我唔要啊！ 咦？ 吓？我唔关我事哥。 不过俊吾竟完全冇向美嘉道歉啊！ 美嘉真系好可怜啊！ 希望姐姐你话阿俊吾啱， 今次一定系阿俊吾啱啊！ 姐姐，你系佢姐姐，应该话下佢嘅。 放心啦，总之一切都包喺我身上啦。无论点样，我都要阿俊向佢道歉嘅。 做咩拉埋晒啲窗帘啊？ 因为咁样会比较集中啲嘅。 吓、啊，整紧新公仔啊？点解今次呢个咁悲伤嘅？ 系咩？ 啊，不过都唔错啊！攞得奖嗰个公仔出嚟，等我比较一下。 啊，而家唔喺度啊？ 吓、啊？ 我借咗俾人啦、 啊。哦，边个啊？ 朋友啊。 咁啊，我迟啲先睇啦。 系。 星宿能够知道一切嘅事情，哦，天琴座嘅俄尔普斯而家用紧竖琴弹着咁安和。俄尔普斯选嘅猎物系向山美加，我要吸取你嘅能量。 美加 ，sorry 啊，我对你唔住啊，我整烂咗你心爱嘅公仔。 哎呀，唔得噶，唔可以咁死啊，唔可以咁啊！ 我有嘢要同你讲啊！ 啊，入嚟啦！你做乜打我？ 我系代美嘉打你嘅。 吓， 你今日系咪整烂咗美嘉嘅公仔啊？即刻向人哋道歉啊！快啲去！ 我唔想再提呢件事啊！你翻出去。 哼，如果我话俾爹哋妈咪知，你谂下会点样啊？都系照我嘅说话去做吧啦。嗱，即刻去同美嘉讲对唔住啦，知道未啊？ 得啦，知道啦。sorry 啊，我知错啦，我会对呢次嘅事作出补偿噶。好啦，日月系咁啦。哇！哇，架车好靓喎。 边位？ 我叫做三院证人啊，打个电话嚟嘅。 请你等等啊。 有人客喎、啊。对，下次算了。 我一直以为能够制造真正古典公仔的人只有名工匠比鲁迪蒙一个人，对现在我的看法要改变了。 你真的太过奖了。 还有令千金拥有丰富的才华， 他叫美嘉。 先几日参加比赛的公仔的确是出类拔萃，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那个公仔不在这里，美嘉攞嚟整緊嗰个俾叔叔睇下啦，去啦。 係。 哦，真係好靚啊。唔好意思。哀伤嘅表情刻画得好细致。妖魔诸巫，你要令香山美嘉嘅能量达到顶峰，然后将佢夺取。 美嘉，叔叔赞你啊。 请问可唔可以帮我整十个相同嘅公仔呢？ 吓、啊、十个？ 咁嘅公仔相信一定会好畅销嘅。 今个礼拜六有一个展览会，到时小女都有作品展出嘅，请你嚟参观一下。 到时我一定会去嘅。 你整得相当快手喎、啊。 突然我好似充满咗斗志咁，睇下我又整好咗一个啦。 好嘢啦，快啲去瞓觉吧啦，听日你要返学㗎。 唔使理你呀、啊、你都係听媽媽话啦，快啲執嘢瞓觉啦，嚟呀、啊。 好好嘅。 忙？ 佢昨晚成晚都冇瞓，一直喺度整公仔啊！我叫佢瞓觉，佢都唔听，唉，我都唔知点算好 啊！妈母啊，不如等我劝下佢啦。 美嘉，进唔嚟探你啊？ 唔见啊！ 哎，美嘉，你开门先啦、 啊。嘅、啊。美嘉一定系嬲紧我咯。 阿俊，嗱， 啊，你做乜嘢啊？ 我系你家姐嚟噶嘛，见到你咁唔开心，又点可以唔理、 啊？ 你揾过美嘉啦？ 揾过噶啦。 嗯，有咁嘅事啊？ 平时美嘉佢好温柔噶，而家竟然变成咁，唔通上一次我真系伤得美嘉好重？ 唔好咁唔开心啦。啊，系啦，下次再去带份礼物去啊，情况可能会好啲都未定嘅。 嗯，我知道。阿兔啊，你做咩啊？ 照阿俊咁样讲，睇嚟美嘉一定有啲唔妥啊。 啊，第一次见你，识谂下嘢嘅啫噃。 呢件事同我细佬有关嘅、啊，我梗系要积极啲先得啦。而且被诅咒嘅公仔都几得意啊。 耶耶耶耶！你唔好讲得咁恐怖啦。呢件事咧同黑暗帝国有关都未定噶，你要监视美嘉嘅动静啦、 啊。咁样啊，不如揾阿美同埋阿丽帮手啊。 阿涛啊， 讲下笑啫嘛。点啊？睇到啲乜嘢啊？ 拉埋咗窗帘睇唔到啊。 阿俊话过俾我听，美嘉呢几日都冇翻到学啊。 而家唯一嘅线索呢，就係听日开始举行嘅泥公仔展览会。 Sit Happy， 好好嘢，不过我都係比较鍾意 Sit Moon 啊。 嗯，我都係啊。日语送你一样嘢俾美嘉。 送俾美嘉嘅礼物啊。 嗯。 哇，好得意啊，整得唔错喎。 真係啊。 美嘉就会鍾意呢一隻肥猪㗎啫。 死啦闷嚟㗎。 哎呀，整到我咁丑样。 最重要得一份心意㗎嘛。 爱与正义嘅使者啊。 嗯。 係真㗎，佢整嘅所有泥公仔呢都非常之可爱㗎。哎，你都啦。 真系靓，呢、這个展览非常成功。 啊，多谢啊！ 美嘉呢？ 哦，佢啊喺工作室嗰度整咗最后一个泥公仔啊。讲真啦，佢咁搏命，我反而担心啊。 又系嘅。 直到而家都冇咩特别唔妥喎、啊。哎呀，阿睇下，阿黎啊！ 啊，系啊，丽啊， 喂，好得意啊！ 我伟哥啊，得唔得意啊？哎呀，呢啲公仔咧又叫做法国公仔啊，你知唔知道啊？哎呀，你唔知噶？ 其实我对公仔咧， 哎呀，乜你唔中意公仔嘅咩？ 咁又唔系嘅，不过又唔算话讨厌咁样啦。 咁就好啦，过嗰边啊。 好啊。咩事啊？ 冇，认错人啫。 伟哥啊，快啲啦！点样啊？美嘉呢？ 美嘉佢， 家姐啊，我都系翻去先咯。 唔好咁样啦、 啊。美嘉喺工作室入边啊，你嚟探佢，佢就会好开心啫。 系，快啲入去搵美嘉咯、 哦。哎呀，阿土。 完成啦！ 送俾你噶， 能量到达顶点，主母，喐手啊！ 啊！错，你家。 俾你份礼物变成咁样， 送俾我。 美嘉，上一次抱歉。 算啦，今次你冒险救翻我，就算打和啦，好冇？ 多谢你啊， 俊，就当系我多谢你救翻我。 哇，好似啊，呢个西拉门真系好有型啊！ 哦，咪原来你咁中意西拉门嘅咩？ 唔系啊，美嘉，等一阵啊。受欢迎都是麻烦的。 聚力量，救世人跳出身子。为这世界一战，明月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雾我的剑，斜道恶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屌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天血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笑里转生命，已变成战士，而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你笑里转生命，已变成战士，而我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生天。 我收到情信啊， 星宿能知一切事，位于夜空南面的狮子座，担当狮子座四只狮子脚的轩辕十四，请你发挥威力，将美少女战士的弱点显示出来啦。 再见啦，三位美少女战士。 哇，好有型啊！ 我找到西罗门的弱点啦！ 嗱，拉达，我要你王要你见佢啊！ 嗱，拉达，你收集人类能量的作战计划唔多顺利噃。 宇宙不是一日就造成的， 我不想再听狡辩，你再不能够歼灭美少女战士，你就会好像积达那样接受我长眠之刑，永远昏睡不起。 哦，好可怕的刑罚啊！ 我是黑暗帝国里面的四大天王之一，我是不会听其他人的指挥的，我已经想到怎样对付 Sailor Moon 的班人了。 这番说话积达都讲过好多次啊，我都听到厌晒， 我一定会将佢哋引出嚟嘅，然后将佢哋一个个彻底咁消灭晒。 咁好啦， 我已经有全盘嘅计划啦。 咦？哦，哇！点解会咁样嘅？是你凤凰美侠寄来的，我一直都很爱慕你，约定你听晚在新宿百货公司来相见。哇，好耶！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凤凰美侠无端端会写情信给你的。 还用问的，他一定是喜欢了我。 那还怪怪，他为什么会知道你就是 Sailor Moon 啊？ 爱是万能的，爱情的力量能够解开一切的谜，你服务面合对我的爱拥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可以洞悉我的秘密咯。 虽然你服务面合帮我们好多次，我仲未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的嘛，所以小心一点才好。 冇错啦，我都收到署名礼服蒙面侠嘅人寄嚟嘅情信。 我都系啊， 我都系啊， 我都系啊。 佢究竟系咩人嚟呢？ 唔知道啊。 写呢封信俾我嘅人，如果系佢咁就好啦。各位啊， 你哋唔应该为咗咁嘅恶作剧而烦恼嘅，女性要保持适当嘅矜持先得噶，明白吗？ 系。 嗰啲情信可能会同一啲坏分子有关都唔定嘅，所以千祈唔好照封信所讲去赴约，知道吗？ 系。 咁就乖啦。一睇又似你啦，点解偏偏我收唔到咁嘅情信啊？ 系咪呀？嗱，你话系咪有古怪呢？ 系嘅，不过我要同阿丽商量下先咯。 嗯，署名礼服蒙面侠嘅人所写嘅情信，哎，可惜 听讲有好多女仔都收到添啊。 系咪宣传嘅新招嚟呢？ 我谂多数系都未定啊。唉，阿涛，哦。做咩事啊？唉声叹气嘅， 几乎所有嘅少女都收到由礼服蒙面侠寄出嚟嘅情信，而你呢就偏偏收唔到咧，我觉得啱啊！ 梗系唔系啦，情信我都收到啦。 哦，咁你做咩唉声叹气啊？ 太过分啦！嗰、那个礼服蒙面侠唔单止寄情信俾我，仲寄俾其他女仔啊！ 吓、啊，你病咗啦？唔小心感亲下咯，仲发高烧添啊！虽然我收到你放蒙面侠寄嚟嘅信啦，都出唔到街、啊，可惜啊！ 唔紧要啊，我留喺度照顾你。 好多谢你啊，美。 钟情礼服蒙面侠嘅 Sailor Moon 今晚一定会嚟嘅，呢度就系丧身之地。 三秒先生，你认得我吗？我系十分中学网球部嘅大阪内流啊！ 醒起啦，去买嘢啊！ 系啊，系啊，可唔可以问你一啲嘢啊？ 哦， 三秒先生啊，你系咪嗰个礼服蒙面侠啊？ 乜话？你点解咁谂噶？ 冇嘢，我希望系咁样啫，我冇其他特别用意噶。 唔通我利用礼服蒙面侠嘅名义寄出嚟嘅信，俾佢知道？唔通佢就系 Sailor Moon？ 对唔住啊，我问埋啲无谓嘅嘢啊。 内流。 吓？ 喺你间学校里面，你系最可爱嘅。其实我一嘴就非常之注意你嘅啦，今晚见啦！ 今晚见，真系佢啊！ 你系你间学校里面最可爱嘅学生，其实我一嘴就已经注意到你。 三院正人先生。 点解啦？究竟礼服蒙面侠佢点解会寄咁多情信俾嗰啲女仔噶？我唔明啊！冇办法啦，我唔问清楚礼服蒙面侠都唔会心塞噶啦。富男朋友约会心得一，衣着要整齐，着嘅衫咧一定要干净。富男朋友心得二，身上面咧喷一啲香水。富男朋友约会心得三。一定要清洁口腔，以备不时之需。富男朋友有卫生得四，轻轻搽一啲唇膏。OK， 搞掂晒啦。 太好啦，哎呀，好丑啊！礼服蒙面侠，礼服蒙面侠，唔系啊，三院正人先生，你喺边度啊？ 呢度啊？ 啊？ 你嚟咗啦？ 唔会有错噶啦， 呢一把的确系三院先生把声啊！ 啊，认得把声？ 当然认得啦，呢把咁迷人嘅声，毫无疑问系属于三院先生嘅。 乜你真系咁喜欢三院正爷嘅咩？系咪真嘅？ 喺下昼，我听完你讲嗰番说话之后，我已经成为爱情嘅俘虏啦！ 死啦们！无谓再嘥时间啦，立即现出你现形啦！ 系咪应该话俾阿美同埋阿荔枝话好啲啦？ 阿痛，你喺边啊？ 啊哈，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嚟咗新宿啊。 吓，佢见你服蒙面侠啊，激气啊，俾佢接触先登添。 三院先生， 做乜啊？仲唔变成四粒门？ 你讲乜嘢啊？ 你敢讲你唔系四粒门？ 我爱你。 吓、啊！好强烈嘅能量喎、啊！ 三院先生，吓、啊，阁楼，点解嘅？点解会咁样嘅？唔系，嗰、那个人唔系礼服蒙面侠嚟噶。阿娜，我救你，月灵精灵啦，变身！ 又唔是咁嘅，点解我个头？我唔得， 呢个女仔绝对唔系四女门，不过我相信佢拥有极大嘅能量。 即刻放翻马骝。 嗯，边个？ 你呢个咁冇人性嘅妖魔，唔配扮礼服蒙面侠。 四粒门， 我要正义，着数手三嘅美少女战士，四粒门，我要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点解你可以识穿我唔系礼服蒙面侠？ 系因为少女嘅第六感啊！四粒门飞骑， 咁嘅女仔，我冇兴趣啊！ 洛洛，咩话？原来你就系三院正人， 黑暗帝国四大天王之一拿拉达。 拿拉达， 四女们，我扮礼服蒙面侠，目的就系要引你出嚟啊！南方夜空嘅狮子座主星轩辕十四，整赐我力量。你将会成为狮子嘅晚餐啊！ 唔使啊！ 边个？ 你用我嘅名义发出咁多封情信，目的就系想引四粒门出嚟，系咪啊？真系可恶啊！ 呢个系正牌啊，好有型啊！ 礼服蒙面侠。 四粒门，快啲离开先。 系，我知道你礼服蒙面侠。 正蠢材啊！你以为可以咁就走甩嘅咩？ 嚟啦， 去啦！ 你哋仲唔上当？ 弊啦，中咗计添。 你讲乜嘢啊？ 电梯会去到顶楼，当电梯去到顶楼嗰阵，你估我会点啊？ 会点样啊？ 电梯会因为地心吸力下坠，你哋嘅身体会彻底压碎，变成纸饼啊！ 我唔想变纸饼啊！礼服蒙面侠， 我哋要想个办法啦。 点解嘅？而家情势咁危急，但系我有一种雀跃嘅感觉，个心好紧张啊！ 四两门 ，Kiss， 你做咩啊？设法离开啦！ 系。 到顶楼噶啦！我哋跳出来啊！ 系。 得咗。 唔得啦！ 绝对唔可以放弃嘅，一定可以脱到险嘅。你而家搵啲嘢讲下，分散注意力先啦。 系、有啦。点解你成日都帮我嘅？ 我内心有一种冲动，好想帮你。我搵到地方搭脚啦，尽量爬上我背脊先啦。 系，我知道点解啦。你咁帮我，一定系因为鍾意我啫。啊，我唔鍾意啊，咁丑嘅嘢我都讲咗出口喎、啊。你究竟系边个啊？等我估下你系边个啦。你系咪玄机哥哥呢？哎呀，你又可快快讲咗出嚟添。 四两门。 系。 好耐之前开始，唔知点解我已经感觉到我哋之间系有某一啲关系嘅。在我记忆中有啲概念，不过非常之模糊。 跌落去啦！ 镇定啲啊！ 系，你有咩嗜好啊？你中意食啲乜嘢啊？我呢一个人又蠢又冇用，净系识得埋埋晒啲无谓嘢。你服蒙面侠。 你咁都有嘅，瞒住我哋自己嚟咗呢度，太过分啦！ 对唔住啊，真系天官一发啦，执翻条命，多谢晒啊！你趁我身体有病，偷偷地展开攻势啊嘛，仲揽住你副蒙面侠，今日真太可恶啦！你唔好误会啊， 你哋唔好再嘈啦。 阿美你做咩喎、啊、连你都帮埋一套佢呀、 啊。唔係呀，内流佢仲未醒呀、啊、快啲送入医院先啦。 希望你哋珍惜友情，再见啦。 啊等阵啊，礼服蒙面侠。 我最怕见到嘅就係女仔嗌交㗎。 布衣女王。娜拉达佢曾经跨下海口为咗击到 Sailor Moon， 不过佢开出嘅期票并冇兑现咯，我认为应该判佢长眠之刑嘅。 今次娜拉达收集到嘅能量可以话非常丰富，佢都算做到啲嘢，所以我今次唔发拒住。 女王， 而 要罚佢大把机会啦。 蔡世达，你不如顾掂自己先啦，快啲搵魔幻银水晶翻嚟。 系。 人类一生起码一次，为追求某啲嘢，自然咁产生强烈嘅能量。内流呢个女仔，竟然真系可以产生咁强烈嘅能量。佢似乎真系爱上咗我所扮演嘅三院证人。佢真系太愚蠢啦！